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91集，动漫节。冬至闭上了眼睛，刘庆博没办法，只好在那里开始一个个数可能会暗算冬至的对手。这不数不知道，一数吓了一跳。别看他们刚进特管局不久，但要说敌人还真不少。 远的不说，就说上次那个山本清志被冬至杀了，却硬是拖着一缕魂息逃了，现在就算还活着肯定也生不如死。要说对冬至恨之入骨，他排第二，肯定没人排第一。还有韩琦这件事，我们虽然扼杀了那个魔胎，韩琦也死了，但跟此事有关的洪瑞和董巧兰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两个人不大不小也是个隐患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暗处鼓捣出点什么来。再说上上次在梁维七墓后边，我俩对那条三头巨蟒下了狠手，巨蟒肯定也……算了，这个跳过。还有那帮日本人，不是说墓里最后有个人逃了吗？会不会是他回来寻仇？但当时我们一大波人在，要寻仇也不应该是针对冬至一个吧？还容易打草惊蛇，不过也说不定。 终于挨到着陆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息休养了一番的缘故，冬至的脸色的确好了不少，只除了脖子上的掐痕依旧触目惊心。他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条围巾裹上，免得吓着路人。反倒是刘清波一路冥思苦想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，精神有点蔫蔫的。他们这次走了特殊通道，武器终于可以带上飞机，但为了不要惊吓到其他乘客，一路上都把长手剑收起来装在琴盒里。这会儿冬至将长手剑拿出来轻轻抚摸。 谢谢你。 龙身给他的剑当然不会是平凡之物，冬至在幻境中见过龙身远赴雪山之巅，取山岚之心来练长手剑，知道这把剑就算比不上龙身，肯定也是有灵之物。刚才果然就搭救了他一次。 这人能暗算你一次，也会暗算你第二次。 我知道，不过先得弄清对方是什么来头门路，才能追根溯源把人救出来。 正说着，他刚开机的电话就有人打过来，亮起的手机屏幕上师傅硕大两个字一下就窜入眼睛。他心头一动，手指已经快过头脑，按下了接听键。 师父， 你是不是又请神了？ 是，当时在梦里。 冬至老老实实把刚才的梦境说了一遍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，但龙身却没有骂他。 现在身体有没有感觉哪里不适？ 最近就是比较容易犯困，其他毛病倒是没有。 你去深城之后，唐静给你什么你都收着，过段时间我去深城再帮你看看。 好。 冬至有点雀跃，又不敢表现得过于高兴，只能故作镇定地应了一声，见对方没什么交代才挂了电话。龙身会在千里之外查知他请神的事情，他不是不奇怪，但对方既然不说，就是有不说的理由，想必他问也问不出什么。不过让冬至更奇怪的是， 以前师父三令五申让我绝对不能请神，但这次却没有训斥，是不是师父也察觉到敌人的不寻常？ 疑惑在心中盘旋不去，冬至一遍遍回忆梦中的情景，除了男人的容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，却别无线索收获。分局这边早已得知他们要来的消息，为他们准备好了下榻的酒店。就在分局旁， 环境设施就是一般的快捷酒店水平，不过也没什么可挑的。他们两个办事处的职员过来向分局领导汇报工作，总不能给他们五星级酒店住，能报销费用已经挺不错的了。但刘清波大少爷脾气一看快捷酒店就皱起了眉头，非要自掏腰包去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。冬至懒得在这种小事情上跟他较劲，就遂了他的意。分局的人连面都没露过，只有一个叫舒赫的人打电话过来，对冬至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，然后说他们这一路也辛苦了，明天就先好好休息一天，可以先到处逛逛，等后天再去分局向唐局汇报。他几句场面话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半点云彩。刘清波有点不满，觉得他们就算是来汇报的，分局也太不把他们当回事了。冬至呢比他知道的多一点，就说 这个舒赫是唐局助理，一个分局局长助理，级别资历都比我们高，能打电话来招呼两声已经挺不容易的了，他要真过来跟前跟后我们也不自在。明天自由活动，不如想想去哪玩。 深城我都不知道来多少次了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 冬至随手拿起酒店里的活动宣传册翻了一下， 这个月深城活动还挺多的，明天有一个动漫节，另外有一个私人美术馆，有唐宋文物展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拍卖会，你想去哪个？ 刘清波可有可无地拿过画册，兴趣缺缺，本想随口说个动漫节，却不经意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名，不由坏笑了一下。 还是去拍卖会吧。 拍卖会连着中国古典文化展，主要展出一些珠宝文玩，看起来是一个私人性质比较浓厚的活动。冬至不知道刘清波怎么会突然起了兴趣，再一看特邀嘉宾陈国良，他抽抽嘴角，顿时明白了。说起陈国良，在冬至他们眼里，这自然是一个没有半点真本事，光靠嘴皮子赚钱，连罗南方和张涵他们都不如的江湖骗子。奈何他口才太好了，湘江的一堆富豪还真就吃他那一套，把他奉为大师不说，还心甘情愿地捧着钱送上门，排队预约就等着他给自己指点一番呢。上次韩琦的事情发生之后，冬至他们把陈国良提回去，打算好好的教训一番，却发现人家行走江湖，其实用的也不是什么风水玄学大师的名头，而是开了个家居环境文化传播公司，打着改造家居环境的幌子帮人家看风水，而且这一行在湘江本来就不违法。说白了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人家钱多烧得慌，就愿意给陈国良送钱，谁也管不着啊。不过陈国良经过韩琦那件事儿，又被冬至他们吓唬了一顿之后，也老实了不少，不敢再摆出什么大师的名头。这次作为特邀嘉宾，他名字前头的头衔也从风水大师变成了资深古玩名家，让人好气又好笑。也算是陈国良倒霉啊，他在路程的时候遇上冬至跟刘清波，现在他应邀到深城来了，冬至他们也跟着过来了，刘清波怎么看他都不顺眼，不趁机作弄一下唬一下人家，自然不肯罢休。隔天还是休息日，正当冬至和刘清波两个人前往拍卖会时，城市的另一头动漫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。今天是展会的最后一天，也是人数最多的一天，大家似乎都想趁着活动与假期结束之前来一个彻底的游玩。深城动漫节今年的参展方创下新高，过来参加活动的人数自然也突破新高，活动方很重视，特地加派人手进行安保工作。明贤看动画也看漫画，却没参加过动漫节，这对他来说，这一种场合一般都是人山人海，与其拼了老命挤得一身汗就为凑个热闹买点周边，不如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多看几部动漫。 不过想想唐静手长脚长眉目清秀的模样扮成虞姬，他还是有几分心驰神往的，所以毅然把第一次给贡献出来了，手里攥着唐静给的门票，明显在人海里艰难前行，还要眼观四面的寻找唐静的踪影，心里已经隐隐有点后悔了。他把门票背面翻过来，上面有自己特意手写的备注 C606 大荒游戏的展位， 数字很吉利，但是明显看了一眼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展位，对方是208，也就是说这里距离 C606 起码有大半个会场的距离，所以他所在的位置放眼望过去，一片乌泱泱的脑壳，黑色海洋般的没有尽头，明显眼前一黑，恨不能自己像武侠小说里的轻功高手直接纵身一跃，把这些脑袋当成踏脚石咻的一下飞过去。绝望之下他只好深吸口气大喊一声， 哎呀妈呀，谁掉的包啊，里面还有10000块现金呢。 他本来想说10万的，但转念一想，10万现金也太夸张了，还是10000块比较符合实际情况。这一嗓子在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会场里也足够让周围人都听见了，结果周围全都不为所动，连脑袋都懒得转动一下。 难道我摊上一群视金钱如粪土的人？ 哎兄弟，你这招都被用了无数次了，谁还会上当？会展就是这么挤，慢慢走吧，想清静就去图书馆，那里够清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